冀州铁在营北巷，镇定府镇定县武义衡水铁凿乡，东南一铁临清州，秋河流林立灌庄。和这一张铁的原子把扬州一怪铁镇江。为什么铁的这么快？这孩子跑地太慌慌，广东广西也有报，苏杭二州十八张，湖南铁道长沙府，越州铁子的南门上，甘兰州甘西州怎么汉口一怪宋武昌，松江淮江也有报，这郑州一怪铁汴梁，山西一铁太原府，后马江州铁洛阳，西汶口张家口，热河一铁十三张，西门屯也有报，北京铁的前门上，天津一铁三不管怎么烟台铁道海关上，羊角沟子铁龙口这一张铁道棒棒上了。国阳孟城也有报，英博寿州贴了八张，南阳府也有报，这个孟州一贴英北巷，郴州一贴太和岭，郴州祁县贴太钢，随州宁宁也有报，鲁邑翟城也贴上，另辟四州也有报，东南一拐贴清江，南京一贴夫子庙，滁州一拐宋明光，上双沟下双沟夹沟一拐台儿庄，南徐州北徐州柳泉一拐宋汉庄，红山兰陵也有报，海州灌云贴树样，嗷的一声骗了海，吉林奉天黑龙江下了关外了。咱听说山东的塔县铁济南府趵突泉的前门外，这个洛口街铁到泉水庙门上，过了黄河下东北75里松吉阳，上河丽阴也有报，平原玉城也铁上，南皮送到老陵去武定州铁子的南门上，青城环台也有报，滨州蒲台十八张，三华丽阴也有报，金密一拐铁来阳，青岛铁道东海岸，路过高密铁一张，魏县铁在东沙河，周村铁在北河上，直川一铁博山区，泰安松在西门上，新台来武大汶口，泗水一拐下宁阳，益州府铁地是蓝潭飞一举猛一照，整整期间这期间贴了15张，济宁州的南门外，往东拐贴到土山上，周腾一线也有报，东南一拐贴枣庄，金家玉台也有报，丰碑当山18张，这步州一贴范官曹，阳谷一拐贴寿张，东平州费城县东鄂贴的大桥上，长景贴到七河区，赤坡二平贴高堂，宁津五桥也有报，代州贴在南门上，桑园街也有报，趵突一拐贴廊坊，河间府有贴保定府东厂府贴到鼓楼上，你说这个小子有多冷，他两条大腿真不让，他清早起来取铁包，他回来还没落太阳呢。武松闻听心暗想，哦，怪不得今天的大会实在强啊，这个会我要看一看，我会会离家武之郎。张武松挺拔往前走，哟哈，赶会的有一帮学生乱嚷嚷，当老师的在头里走，那学长跟着一大帮，张同床啊，李同床，哎，王弟儿得找同床哥啊，干会吗？会上买的哪一桩啊？这个说我买笔，那个说我买烟，这个说我买黑莓做文章，三篇文章得了中，官帽子得到我头上，我在朝里做了官，同床恁都沾我的光。嗯，大学长闻听一瞪眼，你小子说话这么狂，官帽子好比下大雨，我看落不了你头上。要该回你好好的，我挠了揍你2巴掌，你个样吧，你那样。打后边过来个小学门，一蹦多高拽一上，学长你来了，我来了，我拿了2吊钱，我票子拿了好几张，你买吗？我买些木当木箱和浪鼓，花红袋子铜罐罐，买个胡子带班上，嗯，淘气吧。不好念书买胡子干嘛？等着老师傅在家，我递上帘子唱二黄。嗯，二黄，二黄戏你会唱什么？唱戏的时候你会哪一桩？你会什么角啊？我会拿赵钱孙李李春晓周武征王王彦章冯镇楚卫魏学士蒋申韩杨杨六郎，哪个学生一不用脸皮都揍了一巴掌，白杰星本是圣人鱼呢，搁到你这个嘴里当二黄了。武松看罢哈哈笑，小学生闹得真排场。武松又照前边看，一帮妇道乱嚷嚷，头里4个老太太，还有几个大姑娘，还有几个小媳妇，七大姑的乱嚷嚷，张大嫂李大嫂，你会上买的哪一桩啊？这个说俺会上买一个花包头，那个说俺问问官份香不香，这个说俺借上几尺老蓝布做一个褂子好清凉啊。打那边过来个老大娘，笑嘻嘻的开了腔，呀妮儿，别的东西俺不买呀，俺买个棒槌捶衣裳。简短解说来到了，这武松到了会场上，一眼看不到边竟是人呐，好热闹啊。 武松照着仔细的看，那些做小买卖乱嚷嚷，这个说刚才赶紧拨胆兵，哪个说来吧，刚烧好的胡辣汤，说羊肉包撒煎个五个钱一碗豆腐浆，嚯，好热闹。武松照着那边看，那边就是个玩笑场，那边梆啦梆啦唱大鼓，那边唱的弦子腔，有三个老头说评书，有一个卖膏药的酒吧摊摆上，卖膏药的说我在镇江发的财呀，膏药带的几千张，跌打损伤窜酒汁，转着五老病气伤，拿到家里不管事，回到贴到我脸上。好汉武松往前走，那边看这个大圈的不不愣愣拧花枪，武松想会上真热闹。哎，前面看到了戏场上，这四台大戏对着唱，一台更比一台强，当中间拉了一条梗，男东女西列两旁，武松站着死去的看，好，就那边蹦扭腿跑，我都把好样，嚯，前边看500短刀手，有来500精刀枪，还有500大刀队，还有500杆子枪，照着后边留神看，好家伙，有600光脊梁，接着吧，头发缠的好似仙才吧，小褂缠到裤腰上，这600人过去了，跑开了5匹马龙江，头匹马是李贵，2匹马是李刚，3匹马是皮照的，4匹马上不露汤，金面料，一只眼的下小屋，穿的带的真不让，带动着两毛歪着带，大圈竟是断朝香，5个人催马往前走，来到彩棚门口上，噗噗噗噗噗，都下了马，有人接过来拴到外边宝柱上，5个人往里走，两边的那些老会手站在两边开着枪，好，我再问来了，再来了啊！金枪李贵说：“你们都来得很早啊。”5个人落了座，收紧把子就打扮上。李贵说：“啊，徒弟们，都到外边去溜光，要叫他们公卖公卖，快报税，查着税，要不报税就拉到这里开着汤。”下小屋，端起了茶碗喝一口，笑嘻嘻的开了枪，哥，你们这里坐一会儿啊，我到外边去溜光啊，散散心。哦，武帝快去快回来，是了。下小屋往外走，有几个徒弟转衣裳，我老师，还跟着你几个人干，好不好？这些人呢，都愿意跟着下小屋，他花钱不在乎啊。这些人呢，一转衣服。每天呢他是这个脾气，好吧，跟着几个吧，热闹热闹玩玩，今天也不知道怎么着，这个心呢他变了啊，哎，跟一个人玩玩吧，跟这人干什么，利利啰嗦不力量，他先不力量，武松走他自己好力量啊。下下屋往外走，前景到了会场上，嚯，就看这个戏台前拉了一条梗，男东女西列两旁，这些人台上只看戏呀、啊。下小屋一卖梗，前行到了娘们儿行。武松一看，好，那下小屋啊，过去了，一卖梗。武松想我也跟着吧，武松也过来，那个看梗的就过来，哎，你大哥，你在哪穿呢？武松说：“他怎么上那里去了？”啊，那他啊，这看更的呀，也就也不敢看了，溜溜就走了。下小屋呢，他看开了，照着这边看。下小屋半拉鼻子，一只眼，他这一只眼还真管事儿了。他照着四外直打量，他看看这个小媳妇，他看看那个大姑娘，呀，这个真比那个好，哪个倒比这个强？他瞧这个看那个，打量那边板凳上，照着那边留神看，坐这个姑娘真漂亮。